格羅之離。我哋咧， 你同喺網台，你都有呢啲嘢嘅喎。 咩啫？你而家呢個 studio 咧，無端端錄頭先，我錄緊第二 part， 錄咗超過八分鐘。 八分鐘到啦。 即係突然間咧，我同阿祖一齊睇住佢，突然間就見到架機咧， 自己無端端熄 喎，熄曬喎。之後咧，你又要 reboot 架機，開翻之後咧，就冇曬嗰十八分鐘啦。 係啦。 點啊？ 喂，姐，你知唔知咧？ 咩事啊？ 我同所有人錄啊，我就算同阿麥玲玲錄嗰個講鬼嗰單嘢，都冇呢啲咁嘅情況啊！嗰次。 今日你呢度有事。唔系我有事，哎、快啲讲埋佢有冇时间 先， 讲翻先嗱。我记得讲咩， 系 就系嗰个空中瓦解， 系 嗱，好奇怪，好奇怪， 好奇怪，哎呀大镬啦，而家 点解咧？ 即系你把口咧都企嘅，企 嘅嘅啦。 唔系，头先我哋讲紧嘅，即系我就想问，即系因为嗱，你嘅假设系一系就炸弹喺内部。一系就系被外间击落、射低嘅，直头系 冇错。 第三咧就而家有种讲法，就系呢一个叫做 空中解体、 空中解体 系 高空解体。 高空解体系，我记得啦。头先你就话俾我听有低空解体嘅， 冇系你噏嘅啫。 低空解体系点？你唔肯讲，你死都唔肯讲。 哇！你讲粗口啊？ 我几时讲粗口啊？ 你讲发音清楚啲啊？系唔肯讲。 唔肯讲咯，喂，就算网台讲粗口都唔犯法嘅，而我哋通讯局管唔到我哋啊， 冇犯法。 先我冇讲， 头先听翻你直头系粗口嚟翻， 你得嚟嘅。咁咧，我冇讲啊， 我就比较宁愿希望系高空解体嘅。 点解咧？ 我亦都比较偏向相信系高空解体，因为以前我曾经喺美国睇过一啲片， 系。 我话真系睇嗰啲片咧，佢系研究唔知做飞机啊，即都系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嚟噶。佢、就话即系嗰啲铁啊，即系讲紧系物理嗰啲嘅分子组成啊嘛，所有嘅全世界嘅物件，包括人啦、啊、咪啊、机器啦、啊、水啊，都系啲粒子组织而成噶嘛，系嘛？咁只要粒子同粒子唔同嗰个嘅百分比。就会有自动瓦解嘅情况嘅可能性出现噶啦， 你 save 紧噶嘛系嘛？ 系啊，录紧嘅一路都， 哎，好鬼担心啊，真系。 咁然之后咧，我见过个嗰条 video 咧，就系嗰个机一路高速，唔知嗰条线系点样嘅时候咧。嗰、那個鐵咧就會自動突然間慢慢就會瓦解啊，自己分開。 即係可能金屬疲勞啦， 可能 係呢樣。 佢係用可能用咁嘅解釋。 但係你一講緊一個777嚇，用咗十幾廿年，安全性能最高，只不過上次航瓦出咗少少事，今次出咗少少事。咁你懷疑佢啲金屬有問題？ 嗱，但係 啲機件有問題。 嗱，佢嗱，即係航空公司都話噶，每一次嘅飛機要起飛升降嘅時候咧，都係達國際標準安即係個安檢噶嘛。不過你唔可能去每一次起飛嘅時候都去 check 每一件鐵嘅金屬嗰個嘅金屬疲勞狀態去到幾時？ 所以你嘅意思係咩？你先 我比較相信 佢空中瓦解咗， 係 散落嚟， 唔知幾萬尺高空係一路行一路有啲嘢 跌落嚟， 揈下揈下揈下，跟住 如果係嗱一路揈下揈下，佢又求救到啦。呢、這個一陣先講啦，講個求救都迷離事件嚟嘅。但係我咧就有即係頭先嘅分析啦。 佢第一下瓦解就瓦解個機頭咧。得唔得嘅？点解你哋成日都要幻想就系永远机师喺嗰个 紧急嘅 系啦，一定系最后嗰个先有事嘅。 嗌到， 即系佢唔可以一嘢就大佬啊！ 即系你俾个 vision 就系咧，佢嘅飞机咧个飞个机头冇咗先， 系啦， 后边坐一啲人咧就望住出边啲空气， 继续去。 哎呀，死啦！空姐话死啦，冇办法啦。咁都唔系冇咁嘅可能性， 系咪先？即系 Titanic 又系有个问题嘅。 个 故事入边，点解一定系要个船长一定系会留到最尾？你唔可能系个船长一早已经死咗啦咩？ 唔系个 point 系，咁你搵唔搵到个机头先？而家你 就乜都搵唔到嘛？就 冇残骸啊嘛，乜 残 都 搵唔到。今日讲咗成朝噶啦。就话琴晚咧，嗱我哋一录嘅时间咧就系呢一个嘅 星 期一晏昼五点零啦，而家第二 part 嘅时候。今日星期一上昼至直至而家啦，都不停讲紧就话，琴日咧有呢一个嘅，我唔记得系马来西亚空军定系应该系马来西亚空军。 佢而家十个国家一齐去搜索， 系好多啦， 系啊，因为实在太迷离嘛事件。 咁就话曾经系影到一嚿嘅垃圾， 几嚿啊？ 啊，唔系即系影到咧，佢话比较系可以系似机门或者系枪。 之前已经影咗嚿噶啦，后来再翻转头话冇啊。 唔系佢系话系咯，佢一话翻转头之后就冇咗。 呢、這个第二件啊， 哦，第二件噶， 原本已经有一件啊， 系嘛， 影到之后翻转头话冇啊，第二次就话影咗类似嘅机门啊，翻转头又冇啊，即系咧影个油污啊，油污翻转头又冇啊， 唔系，话油污就已经拎咗去 check 噶啦，今日之内会有啊， 系嗰个第二条嘅油污嚟噶， 第二条添啊， 系啊，咁你话成件事系咪迷离咧 ？OK， 好啦，我讲翻原本我想讲嘅就话，因为嗱，如果我点解会相信啊？我应该咁形容啊，就话我睇嗰啲访问啊，嗰啲嘅学者啊，嗰啲专家走出嚟话啊，我哋咧就怀疑咧呢、這个就系一个空中解体， 高空解体， 啊啊、高空解体咁样。喂，大佬啊，你好明显地，佢哋每一个人讲嗰个高空解体啊，嗰、那个眼戚戚、眉戚戚，大家心里边都想。唔係想啊，心裏邊都認為嗰個係一個恐怖突襲，係一個爆炸嚟㗎啦。你無端做咩無端空中解體啫？好啦，嗱點解我會覺得係呢個恐怖突襲呢？大家你記唔記得當時嚇、啊？你記得兩個禮拜前啦、啊，唔係都冇兩個禮拜，個零禮拜前啦、啊，兩會開嘅時候，咁、昆明有恐怖突襲。 係 喂，大佬啊，你無端昆明有恐怖突襲，之後就涉及到竟然係疆毒、啊，係咪先？好啦，咁到。你想想那個遊戲形式是怎樣玩的，就是、哦、現在疆毒發現原來新疆它破壞不到了，它北京破壞不到了，它呢 即地面搞不定， 不是啊，它是將個線呢，那個戰爭戰線呢就褪到去一些 伸延出去， 伸到去完全沒有拉架的地方，昆明、哦、大佬你不是嘛，即剛才我都說的，我說喂，我原本突襲那天是昆明突襲那天，我原本就想著飛去昆明想看下花的、嗯、突然你來個突襲不是嘛，好了，咁第二样嘢就係、是、喂，如果 你咪约晒人㗎啦， 我冇约人 嘅，你约晒人喺嗰度啦， 做咩做咩、啊、我伏住呀，影低佢， 你 係 你 估你都係当我係咩，你当我 Superman 呀、啊、喂，第二样嘢就係、是、如果呢班疆毒嘅分子佢係可以将个战线褪到去外围啦，佢要选择一架飞机，之后呢嗰、那个飞机嘅目的地係北京、嗯、上面仲有大部分人係中国人嚟嘅，或者叫做汉族人啦、啊 嗯、 喂，咁你喺上面整个炸弹之后炸，系严重地影响两会运作，或者影响中国嘅声誉噶。纵然嗰个系个马航，嗯、好啦，仲要最初咧，我听到嗰阵时候咧，你知道后来有公布噶嘛，有个名单噶嘛。咁点解我都要查个名单呢？因为最初嘅时候咧，我其实系担心我有个朋友喺机上边嘅。 系、啊、你话有个组好可能会组织呢啲画家嘅， 佢、啊、时都做呢啲嘢噶嘛。咁我就有嗰阵时又咁巧，佢个 WhatsApp 又唔通，个电话就关机。咁我都担心。捋 一捋啦， 捋一捋。但后来当然对咗啲名唔喺度，同埋后来发现佢去咗 New York 冇事啦。咁个机上面有一个画家咧，就 系 维吾尔族人嚟嘅。 系。 咁、啊、我当时都打咗个突啊，咦？会唔会有所关联？当然我哋唔可以咁样谂嘅，其实因为咁样对佢好唔公平嘅。应该咁讲咧，我哋可以咁样谂，不如唔可以咁样讲嘅。其实，咁、但系咧，第一日嘅中央电视台咧，其实都将佢嘅名字查咗噶，喺个名单上面。佢第二日先至再公布翻嘅。咁啲人就话：喂，会唔会关事咧？但系讲真啦，我都唔好讲紧关唔关呢个维吾尔族嗰个画家事咧吓，净系讲紧好啦。喂，我哋而家上去呢班机啊、 嗯， 我哋都竟然而家所谓啊吓，怀疑嘅都有五本护照，可能系冒认冲上去嘅，或者系伪造护照上去嘅。嗱，有两个乌克兰嘅啦吓，嗰、啊、啲、乌克兰我都唔讲住啦吓，一个就福建省嗰个咧，俾人盗咗个身份 number 去嗰个都唔知咩事啦。另外嗰两个，其中一个咧就意大利人， 系 一个就系奥地利人， 系。 喂，讲下嗰两个先咧， 系。 离奇喎、哦！嗱，嗰两个人咧，第一 欧洲人啦、 啊，两欧洲人啦、啊、吓。咁、啊、如果我问阿祖啦，你见过维吾尔族人未啊？ 见过有一次， 系咪啊？嗱，维吾尔族，你如果见到维吾尔族人咧，你真系 一睇就知道好唔同噶， 直情系一个鬼佬样嚟噶。 诶、我唔敢系咪全，我唔知系唔敢讲系咪全部。维 吾尔族差唔多全部都系咁。即系我讲个例子俾你听啊！头先虽然讲咗，因为 delete 咗系嘛，再讲过啦。 你肯定讲得唔啱啦。 唔通呢 part 嘢佢唔想我讲，想俾人 delete？ 点解会咁咧？即系次次都系噶，就算商台都试过噶。 商台试过好多次添啦，讲到都唔应该讲嘅，突然间会冇咗个机，熄咗机 都 试过。 都唔知系人为，而家又谂下，都唔知系人为定系。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分分都系人为多，而家真系谂下都。 哦，你即系话张文 吓、啊，即系谂下。 你话张文喺幕后人为就 delete 我哋啲嘢 啊，真系 啊！ 我唔信张云会讲嘅。 嗰阵时相传话噶嘛，所有录音室唔知边个嘅房入边都可以听到噶嘛，跟住一有个掣一吉就可以 cut 噶嘛。 咁你认为嗰个系边个啊？录音房都俾人 cut？ 我唔知道、啊， 唔通系 阿姨咯？ 阿姨，阿姨，冇理由阿姨做啲咁嘅嘢嘅。 因为啲 冇咩你老友。 录埋嗰啲录埋嗰啲嘢冚烂就会话又 cut 即唔见咗啊 ，delete 咗啊，或者系架机突然间又熄机啊， 即乜都齐啦，总之又系 会唔系你老友啊？ 诶、欸，唔差之 陈生啊， 老友 喂又熄机喎，咩事？ 唔 系呢个唔系 嘛 ？Screen saver 唔系咁啊！讲翻咧一件事就系咧嗰阵时咧，我即系又系嗰句啦，即系以前又唔讲得嘅，而家就真系讲得啦。因为嗰阵时咧，我有即系我哋屋企人嗰个古董铺咧，就有两公婆系我哋客嚟嘅。咁啊，女士咧就系一位台湾人嚟嘅，咁啊男士咧就系法国领事馆做嘅咁样。咁啊，应该而家佢就唔喺法国领事馆噶。 如果唔系咧，唔够姜讲啦，肯定唔喺添 啦。系啦，一阵间费事听日敲门法国领事馆嚟揾我，唔好意思啦。 Bonjour， 咁啊，大老虎，揾阿 John 啦 ，John 佢先系我个老板。咁因为当时咧，你知道大陆咧。去旅行又好，探亲又好咧，即系中国大陆咧，以前系要 permit 噶嘛，即系有啲城市或者地方系唔开放嘅，就唔俾人入去噶嘛，除非你申请或者系去公安局登记咁样。咁当时呢两公婆咧，七八十年代咧就已经走运全中国噶啦。即系咧，嗱，当然咧，我就唔想去演绎佢去走运全中国嘅真正目的啦。我咧就认为佢真系纯粹去旅行嘅啫、，OK， 纯粹影下相啊，旅行嘅。咁嗰阵时佢都同我讲啦，即系。佢哋即係我哋食飯啊，或者去佢屋企嘅時候都講，佢話我哋時去咧都俾人哋去即係周住㗎，即係因為尤其是嗰個年代啦，話喂點解你有個外國人嚟㗎？啊點解啲外國人會即係有因為外國人佢未必俾你買火車票㗎嘛？咁咧佢當時咧好簡單嘅，嗰、那個台灣女士就經常都對住啲人講啦，佢話你哋誤會啦，佢唔係鬼佬嚟㗎，佢係維吾爾族人嚟㗎。因为个样子真的好似鬼佬嘅、嗯，即系你如果 认同真 系 认同， 系啊，即系你去个新疆，你见到啲维吾尔族人，其实真系你着对，如果着西方嗰啲所谓 西装 啊，或者普通、啊、即系 pop T 恤啊、底裤啊， 你根本当佢系鬼佬嘅、啊。 因为嗱，我都见过一次噶，我咁大个仔，我一次系喺澳门嘅码头， 系 咁咧，跟住咧， 你讲几时嘅事啊？ 讲紧都系几个月前嘅咋，其实系咁啊，跟住咧有一大班嘅旅行团，咁但系咧咁啱线咧就全部都系维吾尔族嘅旅行团嘅。点解我咁清楚咧？因为佢哋全部一清一色系着住回民服装。好啦，咁再者咧就系、是。嗰、那個旗寫得好清楚， 新疆團是吧？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咧，咁啊去睇，但係你真係我又要有啲保留，唔係清一色係咁嘅，因為佢哋入邊有一啲係好中國人樣， 真係佢可能唔係維吾爾族啊嘛嗰啲， 但係佢著住回民服裝嘅。如果唔系维吾尔族嘅话，唔俾着呢种服装 嘅 佢哋 有啲嘅，例如哈萨克族嗰啲都得噶。咁哈萨克族系好中国碌噶。 真系唔知啦。总之咁样，跟住咧有一啲咧就系黑。 黑啲嘅， 比较黑嘅，即系肤色比较黑啦。咁然之后，但系牛高马大嘅，系好大只嘅，高大，即系个连个鼻都好大嘅、即系眼又大，总之乜鬼都大嘅。咁然之后咧，最后嗰批咧就系、是、直头根本就是俄罗斯鬼佬嚟嘅，鬼到点啊？连啲眼眉毛啊、头发啊，全部都系红噶， 唔系有啲 红色咁滞， 眼珠都系蓝色添啦。 咁啊，即系根本佢哋都系，我觉得根本就系外国人嚟噶啦。但是他们口中所讲的语言全部清一色都是 普通话。 对啦。 嗯，说得挺好的、哦。 所以我觉得哎呀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奇怪、啊。 而且为什么当时呢这个法国领事馆的人可以冒充到这个维吾尔族人去十几二十年来。 那是红酥绿眼的嘛。 不是啊，因为他是讲流利普通话的。 啊。 是真的。 即是好真的世界那么大这些叫做。 真的啦。不是，所以你说如果我哋用陰謀論去講，會唔會有人借助咗嗰本 passport 兩本 passport 上個機去裝炸彈或者手提行李有炸彈呢？咁、因為你知啦嚇、雖然當時咧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如果係嘅話，如果一個即係暴失咗個 passport， 點解可以上到機呢？咁、第二就係今日大家如果有睇新聞都知啦，嗰、那個你知道你馬來西亞政府就講嘛，我哋已經 cap 咗嗰啲嘅 video 出嚟啦，電視影到咧嗰兩個人咧上機嗰啲情況啦，一公布就原來係黃種人咁嘅 亞裔人嚟嘅， 咁我真係～ 撞鬼你咯，两本 passport 啊，白人鬼佬，两个黄种人，你登机你竟然冇事，但系咁， 即系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噶嘛？ 但系咁，因为你同我都好熟悉东南亚嘅风土人情啊，即系咧，如果你讲紧咧航空公司啊，你如果入到去。即系当然佢唔睇 passport， 我哋都理解嘅。可能系睇紧林肯啊，可能系睇紧 华盛顿啊， 华盛顿好高级，好高级噶啦，系咪啊？咁但系当然去到啲关员， 最好睇到华盛顿。 系啦，华盛顿一出啊，passport 都唔使睇啦，系咪啊？吓， 俾咗几个华盛顿啊，直头啊 upgrade 添啦。 真系得噶，我有个 friend 拆开少少，佢喺印尼上机，有张华盛顿， 只系出咗两个华盛顿啫， 一个华盛顿摆落嚟啊 ，upgrade business class 啊，大佬。虽然我呢啲嘢我真系完全唔敢胆做啊，我啲好守规矩嘅人啊，我唔知阿祖你会唔会做呢啲咁衰格。 我唔需要噶，好似用口用言语咧就可以令 我用个口，你个口做乜嘢嚟？ 用言语 OK 啊？ 咁啊，即系当然啦，所以你谂下，唉，啲东南 可能加分几分知识咁样啦。 你有啲咁知識，唔係，所以咧，我都覺得咧，有機會都係你諗下，除咗個誤判之外， 係 仲有幾多本啊？是假的， 有咁可能 照咧，系咪？ 嗱，呢个都有咁可能啊，因为点解咧？而家即系新闻入边报道，即系喺 check in 记录嘅上面咧，嗰两本系用奥地利同埋意大利呢两本先嚟嘅，你查个假护照咧，佢哋系坐埋一齐嘅呢两个人， 嗯， 系即系系 friend 嘅， 系， 咁即系话佢哋系 同一集团啦， 起码系一党先啦，呢两个人，咁如果。有兩個人出現嘅話咧，而家有啲新聞亦都去報道啦，就話其實以往同阿蓋達組織咧去行職業機啊嗰類咧，嗰、那個手法都差唔多噶，又 係。唔係，但係最弊嘅地方就係咧，當我講到爆炸嗰下嘅時候咧，話可能真係有裝炸彈爆炸去開心笑啫，你唔認同？ 即 係 嗱，呢個就係個問題咯。 點解咧？ 即係我唔明白啊！即係如果。在我们这一两日里面我们看见就是新闻里面所讲这个飞机所 missing 那个的空域上面讲的是由马来西亚和南韩交界嗰个海域嚟噶嘛？ 马来西亚同越南， 仲同越南嗰个嘅海域啊嘛？我讲咩？ 你叫南韩啦、 啊？南韩咩？我讲冇理由讲韩字噶吓，越南同埋咧马来西亚嗰个海域上边啊嘛。喂，大佬啊，即系如果你突然间喺你嘅领域上面有爆炸，仲有一个飞机爆炸，讲紧好大嚿铁下噶都，你任何嘅。嘅机构，你民航局啊、天文台啊，你都侦测唔到有啲咁嘅火球啊，或者有啲咁嘅嘢去爆过下，会唔会离谱咗少少咧？仲有即系另一样嘢，我又觉得真系学你话，真系匪夷所思啊！真系 好奇怪嘅。 我而家先知啊，即系越嚟越有，即系又要因为有呢啲咁嘅事件，令到好多人嘅即系呢啲航空知识又多咗啦。即系原来啊喺航空上面咧有个规矩嘅，原来就话如果个雷达 search 唔到你30秒，就应该要去立即报告噶啦。 我听翻嚟系15分钟， 我嗰日睇新闻就写话系30秒就开始要通报噶啦。 以我理解，控制塔嘅人讲15分钟后要开始通报，因为呢个一阵先讲， 系啦系啦，或者嗱，起码如果我做控制塔，老实讲，我见住个机闪啊闪啊闪，咦冇咗嘅？跟住呢三秒我都惊，我都会同我老即系经理啊或者上级讲噶啦嘛，已经。 你听我讲埋先，讲个爆炸先，呢、這个雷达依家我再讲。爆炸呢下咧，我又要调翻个枪头指住翻自己。头先我话有可能系爆炸恐怖突袭啊嘛。咁但系你讲呢个 point 又好啱嘅，你谂下，喂，如果半夜一点几？附近有咁多個國家，仲要其實嗰個位置離開新加坡係唔遠㗎， 係咪就係咧？ 新加坡係其中一個東南亞美國最重要嘅情報 站啊，咪就係、是、 啦。OK， 佢哋嗰度有美軍㗎， 咪就係、是、啦。 好啦，嗰度突然間空中嘅爆炸事件，你會唔會冇人知啊？ 咪就係啦。 嗱，呢、這個我都覺得係匪夷所思嘅，仲要係你第二日見到啲記者咪去咗嗰啲越南嘅海島度問人嘅，嗰啲海島啲人話係咩？有爆炸咩？有墜機咩？ 即 係見唔到啊！夜晚冇聽到聲啊！ 漁民係好清楚噶， 佢哋漁民冇聽到聲啊！ 咪就係啦， 冇見到火光啊！ 咪就 咁點解會？如果係爆炸冇人見到，亦都雷達探測唔到，或者所有附近嘅情報站嘅機構啲人會唔知咧？ 係 呢、這個係。唔 make sense 噶， 唔 make sense， 所以我比较唔相信系爆炸类嘅事件。 OK， 会唔会俾人击落咧？ 嗱，击落咧都系同样道理啦。 我仍除非 佢击落嗰下咧，嗱，我意思系咁啊，例如如果万一 攞个捞捞住，跟住拉低佢， 即系例如有人射咗个地对空导弹， 地对空， 地对空导弹之后咧穿烂咗个机身， 佢 之后就向下坠，佢冇发生爆炸，佢直插落水底啦，咁嘅机会咪冇见到爆炸咯、 你真系白痴嘅，做咩可能性根本系冇可能， 点会冇可能啫？ 呢个世界系突然间停顿噶，要有时间俾你穿过。 唔系啊，射嗰啲即系地对去地对。射嗰个飞弹过去啊！ 嗰条飞弹几细几大啊？ 咁如果你系地对空嘅话，你见到个飞机先射噶啦。 系啊，咁嗰个比例咧，同个飞机个比例咧，都几大碌下噶嗰啲炮弹。 但系你知道 咁大碌嘢射埋去，撞埋一齐，嗰啲直头叫撞机咁计啦。等于你点门爆炸，你仲可以个飞机完整无缺，净系穿个窿。你真系咁样谂得到？ 唔系完全冇爆炸，可能爆少少之后坠落去咧。我当咁样先啦。即系仲有第三个可能性咧，我都。觉得惊惊地嘅系咩呢？因为呢次事件里面咧，就系因为头嗰六个钟头到啦，其实系你正如你所讲嘛，系冇人 通报，即系直头系冇人向世界公布。 系啦，好啦，咁个问题就系咁啦。而家系咪大家打龙通先？即系个意思系咁啊？我怀疑紧，因为你如果喺附近，如果你话有战舰啊、有军舰啊，咁啊有演习啊，就会好惊话会唔会俾人射中咗？唔知啫，系嘛？但你有冇留意到一单即系一个说法就系咧喺呢件事之后嘅三日啦吓，冇人会 follow up 紧就系美国嘅潜艇或者中国大陆嘅潜艇 潜晒去边啊？ 唔系啊，位置喺边 咧？ 系啊，你明唔明 啊？冇人出个声， 冇人出个声噶啦。而家 嗰啲唔知咩龙号 啊？系啊，而家你知道所有嘅潜艇 全部隐形咗噶、 啊。如果要由南中国海经马六甲海峡过咧，其实系要经过个位置嘅。 嗯， 你明唔明啊？意思啊？好啦，咁我心谂，等阵先，嗱，事发嗰阵时个海底有几多架不同国籍嘅潜艇先？有冇人 follow up 先？冇、啊。好啦，全世界唔公布。嗱，我 而家都冇讲过。 冇讲过。好啦，我求其数啊，中国有潜艇周围行嘅，美国更加多啦，系嘛？英国又有啦，系嘛？苏联又俄罗斯又有啦，系嘛？好啦，我唔当求其一架啦，我唔好 name 边一个国家啦，误发咗一个潜水艇嘅炮弹。上去擊沉咗一個第三國嘅飛機，我諗大家都唔想出聲住嘅。 點解咧？ 嗱，第一你引起恐慌先啦。第一，因為通常咧，俾啲咁嘅軍事設施撞毀嘅飛機咧，我諗係通常過咗唔知十幾廿年之後先會公布嘅嘛。包括90年代嗰架，而家先正式話啊，可能都係俾美國個炮彈海軍演習軍事射落嚟喺長灘嗰個啊，係上年先開始慢慢人再咁講，90年代發生嘅啦，當時否認嘅嚇。仲有唔知 N 年前喺加州嗰架咧，即係我唔記得係幾多年啦，大家喺上網 check 到嘅，咪架飛機飛下又突然間消失咗嘅，當年喺加州即係洛杉磯飛開嗰間，咁後來先證實到原來係有一個喺加州空軍基地嘅戰機急速試飛嗰時撞爛咗嗰個客機嘅機尾啊，即係就啪咁就跌咗落嚟啊嘛，咁又係過咗唔知 N 咁多年後先認噶嘛。通常咧，如果牽涉到軍事設施誤中咗民航機咧，通常都好耐先講嘅。第一，第二就係我衰啲 touch 啦，希望唔係啊。如果我哋自己國家唔小心射。咁啊，更加唔講得啦，係嘛嚇？咁、所以當時我一路留意嘅，我三日都留意嘅，有冇任何報道關於潛艇位置？嗱，我心諗啊，如果大家都講緊話，而家機啊插咗落水，又有人咁講啦，係嘛？啲碎片散咗落個海域又咁講啦，係嘛？即係又話個機身可能就喺水底啦咁講嚇。咁你點會唔派潛艇去守？而是十個國家淨係派水面的軍艦去守啫，你不覺得成件事有啲古怪嘅咩？ 馬來西亞很進取噶啦，佢哋而家係揾漁民幫手噶。佢哋動用咗1700名漁 民去搜查呢個 啊，對唔住，1700隻漁船。 漁船嚇，咁啊去搜查。 佢哋話佢哋咧撈到所有嘅嘢，除咗魚之外咧，都會報告噶。 哦，但係仲有一樣嘢好奇怪， 嗰個農部農務農業部嘅部長。 你唔好立亂講農務嘅嘢啊！ 農業部啊， 嗱，我哋講埋呢一個軒之後咧，播歌到第三 part 就係咧，如果。我唔理佢墜毀又好，爆炸又好，直插水又好 ，OK。 每一架民航机都有一样嘢嘅嗬，就叫做黑盒， 嗯， 系咪啊？ 嗯， 你都知嘅啦， 咩机都有嘅， 咩机都有啦，系咪啊？好啦，想问，我谂你都知嘅啦吓，一个坠毁咗嘅机嘅黑盒，如果喺水底又好，喺边度都好啊， 系会有呢一个镭射啊， 佢系有个声压嘅嘅波频，波频又会发放出嚟嘅系嘛？ 救我，救我，救我！ 即系位置喺边？ 系啦，喺度，喺度，喺度。 其实点使手嘅啫？你行上去上面 scan， 你咪知道嗰个位置喺边咯。系啦，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好似大家话俾我哋听，冇个黑盒冇发射任何嘅频率啊，啊冇sonic 嗰啲 wave 出嚟啊，咁系咪根本佢未坠毁噶？啊，咁我哋如果再阴谋论啲，会唔会佢俾人真系劫持咗？开心啲咁啦嘛，劫持咗系拎咗去某一个地方咧？会唔会有机会咧？因为我哋而家所知嘅雷达，点解马来西亚会未咁快去认到佢系 crash 咧？其实都有咁嘅原因噶嘛，翻嚟再讲，听呢首歌啦。呢首歌我以前播过嘅，新节目梗系要播啦。许冠杰嘅《新的开始》。 喂，要唔要报价？呢个报价嚟啊！嗱， 多年啦， 好。 OK， 嚟得。新的开始 ，Take one，a one，a two，a one，two，three。 有新的风。